家里享清福，平地不推狗养狗，每日里起早睡晚推，这小车大街小巷口， 卖白菜，卖扁豆，卖黄瓜喽，卖葱头， 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倒地里这一双小手，一盆有红酒，还有有中学生买青菜，有人要出炒熬饭，倒看你这一双小手，你还不知愁，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就这态度，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 会

小女儿她的肩发高肩在今天落在城那王人一见气不分她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她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在交战把我儿留本我的儿满红不知刻苦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有故真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说太君为何要走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说太君为何要行走命我挂帅去平财神我们一波而也是死孤报朝臣我归因五十三岁不我老不明你才人不为你们都是今人把他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军一段宋军情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林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名字

情心碎去，琳琅啊苦问老天无理由，算两子人 听众朋友，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